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33集。在闹的患者得了妄想症，经常自言自语，回回内容都不同。这回他想象的背景是在民国，战火连天的年代，他躲在防空洞，也就是病房角落里瑟瑟发抖，还因为害怕一直在哭叫，说自己不想死。池瑶将他哄好，后背也出了一层冷汗。他上回妄想自己成了野人，逮人就咬，池瑶的同事就被他咬得小臂出了血，至今印子还在。 池医生辛苦了，今天出了什么事？午休的时候有人发生争执，可能是发出的声音刺激到他了，他看完电视怎么也不肯睡，明明吃药的时候还很乖的。 池瑶点点头，回了科室才看到江燕给他打了两通电话。他靠在椅子上，全身无力，耳边还有电视里发出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背景音。有点困了，快0点的时候，池瑶被闹钟叫醒。他关了闹钟，脑子还是混沌的，缓了缓他才记起自己好像忘了给江燕回电话。他在手机上找出江燕的号码，刚要打过去，江燕的信息就率先发了进来。还在忙？ 没，眯了一会儿。 还有不到半个钟头就是新的一年了， 新年快乐。 池瑶发完这个，江燕没再回，而是给他打了电话。 能不能偷你半个小时啊？ 什么？ 池瑶渐渐坐直。 我在楼下。 院门口的江燕抬起头，她不清楚池瑶在哪个地方，但她知道池瑶一定也在窗边找她，她一定会这样做的。电话那头的池瑶声音都变了。 你怎么过来了？不是回爷爷那边了吗？ 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，我想过来问问你，你想我吗？ 池瑶挂电话时的语气不太稳定，虽然护士的声音不大，但江燕还是捕捉到了她慌乱的情绪。江燕走回屋子，屋里一派喧闹，电视机里头明星在唱歌，沙发上坐着聊天的叔伯，偶尔还有麻将交碰的声音从隔壁屋传出，而他的池瑶却独自一人在医院值班。江奶奶刚切好水果，抬手便往江燕嘴里塞了块苹果。 想什么呢，那么认真？ 江燕抹了把脸。 奶奶，我出去一趟。 江奶奶一头雾水，跟着他走到玄关。 哎，大过年的你去哪儿啊？你堂姐几个三缺一在喊你呢。 我回来再说。 几点回啊？ 很快。 江燕穿了鞋站起来，冲江奶奶笑。 新年快乐，等我回来给你包红包。 是你过生日又不是我，还用你给我包红包啊？ 老人家觉得好笑，也不好说什么。 早点回啊。 嗯。 江燕上了车，这边一到晚上就很黑，离市区也远，他一路驰骋，到医院时刚过去一个小时，已经很慢了。池瑶跑下楼，半夜三更，空荡荡的路边只停了一辆吉普。江燕垂着脑袋，身子微低地靠着车门，隔那么远他都能看到江燕冻得通红的手指关节。他反而放慢了脚步，快要走近时步子才迈大，因为江燕张开了手臂，池瑶几乎是跳着抱住的。江燕身上很凉，还带着烟草味。 迟瑶吸了吸鼻子。 你抽烟了吗？ 太冷了。 怎么不多穿点儿？ 出门太急。 迟瑶仰起头，仔仔细细地看江燕，确定自己是真的睡醒了。他把围巾取下，往江燕脖子上套。 这样好点没？ 江燕手冰，不敢碰他脖子，又怕他冷，便拽出一截还给他。两人共用一条围巾，渐渐的也就暖和了。 从阳西那边过来好远的，你给我打完电话就出门了？ 差不多。 江燕不想他担心， 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。 迟瑶咽下鼻尖的酸意，捏了捏江燕的手。 上车说好不好？ 好。 结果两人一上车，迟瑶便吻了过来，他身上还带着消毒水的气味，江燕拥着他，竟意外地觉得好闻。江燕将迟瑶用力搂紧，夜深而安静，街道上空荡荡的，孤寂的医院大楼亮着苍白的灯，未歇的小区一同传出春晚直播的声音，这端冷清萧索，那端歌舞升平，唯有车内是冷热交替，冷的是身体，热的是心。迟瑶气喘吁吁地和江燕分开，她的下巴都被惊红了。 你穿了我买的鞋？ 嗯，这几天都穿了。 真乖。 迟瑶同他耳鬓厮磨，还有些喘。 本来还想和你整点说生日快乐的，现在你人就在眼前，我有点没法思考。趁现在还记得，我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好不好？ 这些天他只字未提，江燕没想到迟瑶知道大年初一是他的生日，更没想到他还想给他惊喜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偷看了你的身份证。 江燕眨眨眼笑了。 还好我的身份证照片能见人。 迟瑶也笑，目光迷离地看江燕，仍然觉得不真实。他轻轻地开口，声音低不可闻。 生日快乐，江燕。 安静而温暖的空间里，他只想说给江燕听，连月亮都不允许。江燕同样放低了声音， 这是我过得最棒的生日。 礼物在家里呢，都没想过你会来。 说到这儿，迟瑶有些懊恼， 你送什么我都喜欢，我最喜欢你。 肉麻死了。 迟瑶捏他的嘴唇，情绪又低落下去。 我还得回去。 江燕凑近他，似有若无地用嘴唇贴他的脸颊。 我知道，我也要回去。 你还要走？ 嗯。 这么晚，你一个人开车回阳西，犯困怎么办？ 江燕摸他发鬓。 没事的，毕竟是除夕，我不回去不好交代。 太冲动了，迟瑶想说，但话到嘴边却只剩下另外四个字。他用拇指顶江燕下巴吻她。 我也想你。 迟瑶离开医院时晨光乍泄，路边年味十足，挂了一水的红灯笼，只是没有什么行人，而他看向的位置也早没了那辆眼熟的车。昨晚江燕陪着他坐了会儿就走了。江燕差不多是凌晨3点到的家，此前迟瑶心定不下，等收到他报平安的消息，悬着的心才得以落地。理智上他并不认同江燕的意气用事，但在感性上，天晓得他昨晚抱住江燕的时候心里有多满足。迟瑶拦了辆车回家，迟女士已经醒了。 累了吧？ 迟女士还穿着睡衣， 他摸摸池瑶冰凉的脸。 我给你热点东西吃，吃了再睡。 池瑶拨开散落下的长发，打了个呵欠，直接倒在沙发上。 腰疼，我先躺会儿。 石女士往边上一坐，替她按后腰。 昨天医院没怎么闹腾吧？ 嗯。 石女士见她应声有气无力，便没再多问，只在她快睡着时让她回屋里睡，然后小心地带上门，生怕将她吵醒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咪咪